十二诸侯年表。太史公读春秋立谱牒，至周厉王，未尝不废书而叹也，曰：呜呼，失志见之矣。纣为相助而箕子息，周道缺，诗人本之任席，官居坐，人亦凌迟，禄名次焉。及至厉王，以物闻其过，公卿聚诸而获作，厉王遂奔于治，乱自京师始而共和行政焉。事后或立政，强成弱，兴师不请天子，然挟王室之意，以讨伐为会盟主。政有五伯，诸侯自行，淫耻不轨，贼臣篡子之其矣。齐、晋、秦、楚，其在成州威甚，封或百里，或五十里。晋祖三河，其赴东海；楚借江淮，秦因雍州之故，四海迭兴，更为伯主。文武所包大封，皆威而服焉。是以孔子明王道，甘七十余君，莫能用。故西观周氏，论史记旧文，兴于鲁而次春秋，上祭隐，下至哀之祸临，约其辞文，去其繁重，以治义法，王道备，人事佳。七十子之徒，口授其传旨，为有所刺激包会易损之文辞，不可以书见也。鲁君子左丘明，据弟子人人异端，各安其意，失其真，故因孔子史记聚论其语，成左氏春秋。夺交为楚威王父，魏王不能进观春秋，采取成败，足四十章，为夺氏威。赵孝成王时，其相于清上采春秋，下观进士，译著八篇，为于氏春秋。吕不韦者，秦庄襄王相，译上观上古山石春秋，及六国十事，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，为吕氏春秋。即如荀卿、孟子、公孙固、韩非之徒，各往往俊植春秋之文以著书，不可生记。汉相张苍立谱五德，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义，颇著文言。太史公曰：儒者断其义，持说者逞其辞，不务宗其终始，立人取其年月，数家隆于神韵，谱牒独记世事，其辞略欲一观诸要难。于是谱十二诸侯，自共和弃孔子，表见春秋国语学者所积盛衰大旨，著于篇，为成学治古文者要删焉。